新华保险，怪人生每一天。 北京时间23: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从一名卑微的才人，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在位期间大兴科举，重挫门阀，扫灭边患，颇有贞观遗风。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重用酷吏，株连无辜，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千年岁月弹指过，如今只留无字碑。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 上回我们讲到，李治从拥立武则天为皇后开始，就是将李唐王朝的权力格局改变，将原来皇帝与宰相的联合管理演变成皇帝与皇后的联合执政。事情的发展真如李治所设想的那样吗？显庆5年，李治32岁，他患上了一种怪病，最初是昏眩头痛，后来视力衰退，眼睛逐渐看不见了。从症状来看，可能是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这样的病看起来不是绝症，但是折腾起来那身体一样是很痛苦很要命的。想想李治的身体也太不争气了，父亲李世民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年富力强，大展宏图呢，爷爷李渊在这个年纪时还在全国各地接受生活的历练，而他在这个年纪居然已经患上了这种怪病。人是很脆弱的，尤其是患病之后。如果说患病之前的李治还很自信，还有雄心壮志，那么患病之后的他已经变得脆弱无比，他身边可以信赖倚仗的人只剩下武则天一个，他不信赖武则天又能信赖谁呢？即便他还想依靠舅舅长孙无忌、托孤大臣褚遂良，也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就在1年前，长孙舅舅被逼自杀，褚遂良比长孙舅舅还早去世1年，柳氏也被处斩，韩苑则在处斩前忧愤而死，四大股肱重臣烟消云散，千斤重担只能压在武则天的身上。事实证明，武则天看似柔弱的肩膀却能挑起李唐王朝的千斤重担。在李治的纵容之下，武则天开始着手处理国政，渐渐地 可以与李治平起平坐了。如果李治的身体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能够完全恢复，或许武则天的地位还会受到限制。然而李治的身体实在不争气，显庆五年之后，李治的身体虽有所恢复，但是一直虚弱，跟盛年的李渊以及李世民无法相提并论。到李治40岁时，他居然相信有长生不老之药，而就在他29岁时，他坚信世上根本没有长生不老。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贞观22年，正七品东宫左卫率长史王玄策以一己之力灭掉了印度半岛的中天竺，这就是后世口口相传的一人灭一国。王玄策在灭掉中天竺之后，还带回一个天竺神僧，名字叫纳罗尔娑婆。纳罗尔娑婆奉命给李世民炼制长生不老之药，后来李世民察觉纳罗尔娑婆言过其实，便把他遣送回国。等李治登基之后，纳罗尔娑婆又到长安寻找机会，不料又被李治给遣送回国。显庆二年，纳罗尔娑婆来到了长安，准备再次寻找机会。他当初的伯乐王玄策上书为他竭力推荐，没想到又遭到了李治的拒绝。李治对侍从官员说，世上哪有神仙，当初秦始皇汉武帝都追求长生不老，结果弄得民生凋敝，也一无所获。如果真有长生不老之人，他们现在又在哪里呢？说这话的时候，李治29岁，他的头脑是清醒的。在他的坚持下，纳罗尔娑婆再也没能混进皇宫，不过也没有返回中天竺，而是在长安定居下来，后来就在长安终老。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世人，世间根本没有长生不老，有的只是广告。时隔11年，李治开始相信世间有长生不老，这说明他对自己的身体已经严重不自信了，他准备吃长生不老药。这次给李治炼药的还是一位高僧，来自印度半岛，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李治任命的怀化大将军，品级正三品。就在李治准备吞服神药时，东台侍郎郝处俊的奏书来了，他是来唱反调的。郝处俊在奏书中告诉李治，当年纳罗尔娑婆被遣送回国，不是因为言过其实，而是因为他的药根本无效，甚至还有副作用，只是怕处理他会让蛮夷看皇帝的笑话，这才将他遣返了事。现在印度高僧又来了，他的药必定也是无效的，请皇帝三思。看完郝处俊的奏书，李治想起了父亲临终时的场景，纳罗尔娑婆的所谓神药究竟是否有效，他比郝处俊更加清楚，因为父亲临终前后他一直在场。考虑再三，40岁的李治暂时放弃了高僧的长生不老之药。或许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长生不老之药，然而黑暗中的人渴望光明，久病的人还是相信良药。14年之后，李治还是相信世界上有长生不老之药。公元681年闰七月 24日，李治吞服了长生不老之药，同时下诏让太子李显监督国政。长生不老之药最终加速了李治的死亡，他常年不争气的身体则为李唐王朝埋下了不可救药的心腹大患。 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尝滋味，读史有学问。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从一名卑微的才人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在位期间大兴科举，重挫门阀，扫灭边患，颇有贞观遗风。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重用酷吏，株连无辜，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千年岁月弹指过，如今只留无字碑。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 李治的身体一直不好，朝政多数委托给皇后武则天。不过李治的委托也有限度，他同样明白皇权不能假手于人的道理，即便是亲密爱人也不行。然而放权一旦成为惯性，想往回收就很艰难了。随着李治放权时间的延长，武则天的一些做法也激起了李治心中的怨恨。到公元664年，李治放权给武则天已经有4个年头，两个人的亲密合作遭遇了4年之痒。这一段时间，李治感觉武则天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了，很多事情一意孤行，自己稍有动作武则天就会干预，这让李治很不爽。忘了，到底谁是皇帝啊？有人向李治报告了一件事情，这件事让李治的愤怒进一步升级。向李治报告的是宦官王福胜，内容是道士郭行真最近在宫中出没，据说是在为皇后祈福避祸。李治一听头就大了，在宫中利用道士祈福避祸，这一向是皇家大忌，谁碰了这根高压线谁就会倒霉，武则天偏偏去碰这根线，看来他已经膨胀到了极点。李治召来了上官仪，上官仪是李治非常信任的一位宰相，李治找他来商量如何处置武则天。上官仪并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向自己逼来，也没有意识到皇帝已经被皇后监视，他浑然不觉地向皇帝建议道：皇后专权任性，百姓不服，请求废黜。上官仪如此表态，有他自己的如意算盘，因为一旦皇后废黜，皇上再无可依赖之人，届时自然要仰仗自己这个宰相。因此上官仪提议废黜武则天，既是出于公心，也潜藏着自己的私心。废黜皇后一经上官仪提出，立刻得到了李治的同意。4年来的郁闷让他在这一刻迸发，在这一刻他真的动了废黜的念头。上官仪 开始撰写废黜武则天的诏书了。几乎与此同时，潜伏在皇帝身边的密探已经将这个惊人的消息传递给皇后武则天了。武则天心中一惊，不过她没有慌乱。对于自己的丈夫，武则天比上官仪更加了解。上官仪看到的只是皇帝的表面，而武则天一下子就能够戳到皇帝的心里。在武则天面前，李治就是个透明人，跟武则天斗，哼，休想。武则天几乎以风一般的速度出现在李治面前，他的突然出现让李治脆弱的心理防线顿时崩塌，刚刚鼓起的勇气全泄了。李治没有据理力争，反而像做错了事的小孩子一样手足无措。武则天一番辩解，李治本来不坚定的心彻底软了。废黜武则天诏书的草稿就在皇帝的手边，刚才这份草稿还关系重大，现在已经变成一张废纸了。指望李治废黜武则天，就跟戊戌变法中指望光绪推翻慈禧太后一样不靠谱，因为双方根本不在一个等量级上。废后刚开头就收了尾，不过得有人为此事承担后果。由谁来承担后果呢？当然是王福胜和上官仪。谁让你们在皇帝面前搬弄是非来着？武则天的手腕实在高明，本来废后只是孤立事件，然而经他手腕那么一翻，废后事件就成了武则天手中的一张网。他不仅清算王福胜和上官仪，还顺手把另外一个人装进了网里，这个人就是废太子李忠。李忠的存在对武则天而言始终是一个隐患，能除掉还是尽早除掉算了。武则天如何将李忠装进这个网呢？这很简单呢，王福胜和上官仪都曾经是李忠太子宫的下属，有这一点就足够了。武则天授意马仔雪敬宗上书诬告，上官仪、王福胜与李忠一起阴谋杀害皇帝。究竟有没有阴谋，皇帝李治比谁都清楚，然而他居然认可了这份诬告。忠心耿耿同时也有点私心的王福胜和上官仪被处死，上官仪的儿子上官廷之也被一同处死，家产没收，家人被罚没入宫中为奴。后来在大唐历史上留下自己名字的上官婉儿就在这次变乱中被罚没入宫，因为上官婉儿是上官廷之的女儿，上官仪的孙女儿。可怜的李忠也被勒令在黔州自杀，横竖没有躲过武则天这一刀。下达这纸诏书时，李治究竟在想些什么呢？尽管李忠已经不再得宠，但是他毕竟是李治的长子啊，而且当初为了庆祝李忠降生，李世民还在太子宫中宴请百官，李世民喝高了起身跳舞，文武百官跟着一起手舞足蹈，这一切难道李治都忘了吗？此时此刻，李治还记得自己是一位父亲吗？原本废后事件对武则天非常不利，然而经过武则天的闪转腾挪，居然迅速转危为安，而且 还化被动为主动，不仅除掉了与自己作对的上官仪和王福胜，进而还贬降流放了一批与上官仪交往甚密的官员。还有比这更好的结果吗？ 还有。 自此以后，武则天直接参与到李治主持的朝会之中，李治在前，武则天在后，中间只隔着一道珠帘，事无大小均向武则天禀告，官员升迁或是贬黜都由武则天说了算。这时候的李治只是垂手而坐，由此李治与武则天并称二圣。这段记载来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于这个记载，我表示怀疑。李治即便再无能力，也不会拿祖宗的江山基业开玩笑啊。所谓事无大小，均向武则天汇报，应该不是史实。真实的情况可能是，武则天确实参与了朝会，而且还参与讨论，并且给出相关的建议，不过并没有到一切由他决定，李治袖手旁观的地步。司马光的这段记载怎么看怎么像吕后与刘盈，也像清朝的慈禧太后与光绪，就是不像李治和武则天。如果真是那样，玩笑可就开大了。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匿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公元683年，李治去世，李显在洛阳登基，武则天将会如何干预朝政呢？在明天的《读史有学问》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从一名卑微的才人，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在位期间大兴科举，重挫门阀，扫灭边患，颇有贞观遗风。他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重用酷吏，株连无辜，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千年岁月弹指过，如今只留无字碑。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本书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演播小燕，制作人张雅娇。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巧遇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开门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比原意思，日本人随时会来的。 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